Attention focused on the area below the nostrils, above the upper lip, the area below the nostrils, above the upper lip, with the awareness of any sensation over there, any sensation, whatever it may be, whatever it may be. Remaining very alert, very attentive. Very vigilant. 将你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对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感受保持觉知，不论是任何感受、任何感受。保持高度的警觉、高度的专注，非常的警觉、非常的专注。